第47集，就像惹女朋友生气了。龚应贤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卡车，人亦无奈，只能和几个战士快步跑了过去，分别将干粉喷洒向着火的储罐。龚应贤一个一个地检查三乙基铝的储罐，以防只有更多的液体泄露。当他要爬上卡车的时候，任毅忙道： 不准上去，崔胜快拦着他。 崔义胜和丁晴试图去阻止龚应贤，龚应贤却是在穿着笨重的防化服的情况下，依然利落地单手做支撑跳上了侧翻的卡车。 我要把储罐都检查一遍，以防万一。 龚应贤，你他妈听指挥啊，你穿的只是防化服，不是金钟罩。 龚应贤走在一堆随时有自燃风险的危险化学品中间，声音依旧冷静如常。 灭你的火，我马上就下来。 任毅焦急又担忧地看了龚应贤一眼，却不得不先专注灭火。几分钟后，火势得到了控制，虽然没有被完全扑灭，尤其是地面上还有流淌火，但储罐上的火已经被干粉压灭了。龚应贤也检查完了其他储罐，他跳下卡车，用戴着厚厚手套的手打开了储罐的阀门试压，储罐发出呲呲的声音，众人都心惊肉跳。龚应贤看了一眼满脸虚汗的任毅，用几乎只有两人能听见的音量低低说道： 别怕。 任毅忍不住也看了龚应贤一眼，那双深邃的眼眸平静的就像没有风的海，海面下又暗藏着神秘而庞大的力量。他们具有极强的感染力，让仁义的心也跟着平缓下来。终于，三个着火储罐的氮气都被释放了，而卡车司机也被刘辉等人救了出来。没过多久，危险化学品处理团队到达了现场，他们带来了专业的消防车和洗消车，将所有流淌火扑灭后，开始清理现场。虽然这起事故有惊有险，但还好没造成太大的损伤。众人纷纷摘下闷了许久的防毒面罩，任毅将面罩扔给身边的战士，几步上去就揪住了龚应贤的衣领，将他狠狠地怼在了身后的树上。龚应贤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他握住了任毅的手腕，但没有使力。 在我行使指挥权的现场，任何人都不准违抗我的命令。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啊？你他妈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 放开！ 任队，算了吧。龚博士也是想帮忙，任队有话好好说嘛。 卡车上的储罐堆积在一起，每个大几百斤。如果自燃，既难以移动，也难以扑灭。我必须检查是否还有泄漏。 如果有泄漏，一旦自燃，你跑都跑不了。 任毅一想起刚刚龚应贤穿梭在一堆定时炸弹中间的样子，心都揪紧了。 你这时候怎么不怕火了？你知不知道刚刚火真的可能烧到你身上？ 龚应贤脸色突然闪现出点点怒意，他沉声道： 在你眼里，我是一个连没烧起来的火都会害怕的懦夫。 龚应贤手下发力，握紧了任毅的手腕，任毅被捏得生痛，他还想挣扎，却承受不了龚应贤的力道，被迫松开了手。龚应贤狠狠甩开他的手腕，脱掉了防化服，头也不回地朝自己的车走去。任毅张了张嘴想叫住他，却又开不了口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驱车离去。任毅低声咒骂了一句，心里又生气又后悔。协助处理完现场，他们返回中队时已经很晚了。任毅将淼淼放回自己房间，给他开了个罐头，打了一碗水，然后自己洗澡去了。此时已是秋末，他却没有开热水，任凭冰凉的洗澡水劈头盖脸地洒下，凉却了他心中的躁郁。冲动了，他心想，不该发脾气的，毕竟龚应贤只是想帮忙。可是出警的时候绝对服从命令，是刻进他骨子里的原则。火场如战场，那么危险的地方，任何人都不能例外。 龚应贤当时的行为真的让他担心极了。万一卡车上的储罐还有泄漏的，万一泄漏的化学品正在和氧化物反应，万一就在龚应贤身边着火，这一个一个他甚至不敢再深想的万一，是他愤怒的主因。龚应贤那么怕火，他怎么能把龚应贤置于着火的风险中去呢？当然，冷静下来后，他觉得自己是有点过激了。龚应贤怕火，却义无反顾地去帮他们，他至少该说声谢谢。仁义深深叹了口气，心中懊悔不已，拿脑袋往浴室瓷砖上咣咣撞了几下。背后传来一声细细的猫叫声，仁义转头一看，淼淼不知道什么时候顶开了没关严的浴室门，伸进来一个黑乎乎的小脑袋，专注地望着他。 哎，你怎么偷看我洗澡啊？哎，爸爸身材很好吧？ 淼淼歪了歪脑袋，仁义无趣地放下手臂，叹了一声。 你说我是不是该给人道个歉什么的？ 淼淼那对黄金色的瞳眸一眨不眨地望着仁义。 我是有点冲动，但他也有不对啊，我是指挥员，他怎么能自作主张呢？多危险。但是他是不可能给我道歉。你知道我当初要他给我道歉他怎么说的吗？ 仁义撇撇嘴，学着龚应贤的样子装腔作势地说， 我知道我误会了你，可我就不想给你道歉。呸，是人话吗？但是他不道歉，我要是也不找他，那以后谁也不搭理谁。 仁义烦躁地用洗发水搓着头发， 这么大的人了，玩冷战有意思吗？再说我们还有工作呢。 仁义边自言自语边洗完了澡，他换上睡衣，把淼淼抓了起来放在了床上。他头枕着胳膊，盯着素白的天花板，脑子里浮现的却不是令两人不欢而散的争吵，而是龚应贤戴着防毒面罩时向他靠过来的俊脸。仁义心中一惊，猛然清醒。 我这是怎么了？是被龚应贤的外表迷惑了？虽要说看着那样的脸蛋和身材毫无想法是有点自欺欺人，但是我早就过了只看脸的年纪了吧？我们两个从头到脚几乎没有共通点，不该想这么多。唉，何况龚应贤看着秋妍的眼神已经很明白了呀，不该自讨没趣。一定是因为今天有点内疚，所以才胡思乱想。算了，还是我去道歉吧。指望龚应贤主动来找我绝没可能。哎，谁让我成熟大度呢？没必要跟这种被惯坏了的大少爷较劲不是？ 第二天早上出操的时候，仁义就有些心不在焉，捏着手机犹豫着要不要发信息。 是先发个信息缓解一下气氛呢，还是直接去当面解决问题？哎呀，哪个都不太好，万一发信息龚应贤不回，就是不给我台阶下，我难道要蹦着高去和好吗？多没面子。可万一我直接跑到龚应贤面前又对着一张冷脸，好像更没面子。 唉，仁义纠结了半天，都有些恼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。 仁队，仁队，我们 我们跑完了，你要休息了。 啊，休息。 众人一呼啦的原地解散了。李萨从仁义身边走过时停了下来。 仁队，愁什么呢？一早上都魂不守舍的。 仁义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垂头丧气地拍了拍身边。 坐嘛。 他此时正坐在晋中队大楼的台阶上，这个位置就是他平时在操场盯训练的宝座。李萨训得一身是汗，他边抹着汗边坐在了仁义旁边。 怎么了？ 你看我像愁什么呢？ 仁义并没打算跟任何人商量，只是心情烦躁，想聊几句天。他打开自己的水壶，也喝了一口水。李萨将身体往后拉开一段距离，眯起眼睛，上下打量仁义一番。 像是惹女朋友生气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哄。 什么玩意儿？你是怎么做出这个判断的？ 你一早上都在看手机，拿起来又放下，反反复复的，还一副发愁的模样。我瞎猜的，怎么？难道猜中了？ 中个屁！ 仁义有点心虚，虽然龚应贤既不是女的，也不是他女朋友，但这种感觉还真他娘的有点像。女人的直觉也太可怕了吧。 那你愁什么呢？ 仁义看了李萨一眼，轻咳一声。 先声明一下啊，我没有女朋友。哎，但我就是好奇，纯粹好奇啊。一般惹女朋友生气了都怎么哄啊？ 哦，我可以教你一套三招，保证管用。 什么招？ 道歉、买礼物、甜言蜜语，这三招必须一起用，保证和好如初。 哇，你们女生还挺好哄的。 但这些对龚应贤能管用吗？ 最重要的是诚意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说了别瞎猜了。我是在愁工作上的事儿。